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0集，妹夫一。明琪的这点子动静，终归还是没有瞒住天下人。黄甫浩死在太子手中，不知怎么的，这事儿就渐渐开始流传在市井中了。文惠帝有心想要将黄甫浩的那些侍卫软禁起来，如今事态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，若不能控制下来，只怕是要大乱。可秦王府上的人又怎么会坐以待毙呢？消息传回秦国皇帝耳中，不过短短数日，就有人快马加鞭回头传信，誓要文惠帝给出个说法，不然就出兵踏平明齐。若是从前的秦国，明齐自然还能与之抗衡一二，可如今本就有个大梁野心不明、虎视眈眈地潜伏在一边，再来一个秦国，明齐这回可就真的是完了。证据确凿之下，文惠帝无奈，只得将太子也关进牢中。虽然也特意让人关照，可到底还是一部弃车保帅。所以说，文惠帝年纪越大，从前年轻时候的果决终于也被消磨殆尽了。且不说这个做法会让别的儿子怎么想，便是朝臣见了也会觉得心寒。为了自保，明知道太子刺杀黄甫浩一事事有蹊跷，可还是将太子关入大牢。事实上，这的确不怪文惠帝，他之所以将太子关进大牢，除了给秦国皇帝做出态度，暂时平息秦国皇帝的愤怒之外，还是为了太子的安全着想。那些黄甫浩的侍卫虎视眈眈，一心想要为黄甫浩报仇，若是太子哪日一个不小心，万一死于那些侍卫之手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如今太子成为阶下囚，牢里有那么多人守着，总不至于生出什么事端。可惜文惠帝的想法无人理解，而因为他这个举动，连皇后都坐不住了。皇后一进养心殿，就怒气冲冲地质问 陛下：明知道太子是被人冤枉的，为何要将他关起来？陛下这般作为，就没想过日后朝臣们怎么看他？ 文惠帝皱了皱眉，他十分不喜欢这种被人质问的感觉，就道： 朕自有主张。 文惠帝对皇后还是留有几分情面的，皇后是他的正妻，当初先皇在世时夺嫡亦是如今日一般凶猛，若非有皇后娘家的扶持，文惠帝也不一定会走到今日这一步。如今皇后的娘家早已被文惠帝刻意收权，不可能会有外戚专政的可能性发生，因此文惠帝也愿意给皇后几分情面，更何况皇后还是太子的生母。于私，皇后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皇后，不拈酸吃醋，也将后宫打理得挺好的。 臣妾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太子日后还要面对朝臣，陛下这么做会让天下百姓误会的。 若是从前，皇后对于文惠帝的决定从来都不会反驳，可是作为一个母亲，在面对自己儿子的事情上总是分外敏感的。皇后不允许太子的未来出一点差错，哪怕是一滴脏水也不能沾身，更何况这一次还不是普通的过错，谋害秦国太子的罪名一旦被证实，傅修言只怕要保下一条命都很难。皇后虽然不干预朝政，却不代表对朝廷之事一无所知，一旦有危险的苗头，定会在苗头生出时就将之掐灭。文惠帝这几日正是被此事应付得焦头烂额，心中烦闷之际，偏偏皇后又在这个时候搅和，顿时不耐烦道： 朕做事 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。 皇后心中一跳，和文惠帝做夫妻做了这么多年，自然晓得文惠帝是个什么性子，当即就缓了神色，一改之前质问的模样，柔声道： 臣妾知道陛下心中烦闷，刚才是臣妾冲动了，臣妾也是担心太子啊。记得太子小时候书算不好，太傅怎么教都学不会，还是陛下亲自教导太子学成。太子心中陛下最是英明神武，如今臣妾和陛下心中都明了，此事定与太子无关。太子性情温柔敦厚，怎么会杀人呢？便是杀人也断然不会蠢乎乎的青天白日就做刺客。陛下，太子是无辜的，您是太子的父亲，莫非要眼睁睁看着太子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背负骂名吗？ 这一番怀柔的话到底是起了些作用，文惠帝的神情也缓和下来。九个皇子中，文惠帝最想扶持的就是太子，自然不愿意太子白白的折在这儿。正要说话，便听见外头有宫女通报道： 陛下，贤妃娘娘来了。 皇后面色如常，拢在袖子中的双手却是狠狠的握紧。宫中的妃子中，徐贤妃最为嚣张，因为她生了周王和晋王两个双生皇子，平日里又娇宠，模样也娇艳，虽然行事狂妄，却将文惠帝的心抓得紧紧的。而周王晋王两兄弟的野心，皇后也不是一无所知。徐贤妃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们能够坐上那把位置，所以太子一旦出事，徐贤妃也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。便见外头徐贤妃摇摇条条地走了进来，即便已经生了两个儿子，徐贤妃的容貌也没有丝毫衰老。听闻她每日都要用羊乳沐浴，皮肤光滑紧致，比起二八少女的青涩来，又多了妇人才有的成熟风韵。这宫中佳丽三千，徐贤妃的容貌的确是让人妒忌的。也难怪文惠帝明晓得徐贤妃骄傲跋扈，却还时时宠着她。徐贤妃一进来便向文惠帝和皇后请了安，随即才笑道： 近来陛下心情不大爽利，臣妾让御膳房的糕点师傅做了些紫雪燕窝端给陛下尝尝，没想到姐姐也在这儿。 皇后淡淡一笑，不欲与她多说，可徐贤妃又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呢？看向皇后说道： 姐姐今儿个来找陛下，不是为了太子的事儿吧？ 文惠帝还没说什么，皇后就竖起眉毛怒道： 妹妹管得也太宽了些。 徐贤妃捂着嘴笑了笑，看看一言不发的文惠帝，又看了一眼皇后，才不紧不慢道： 本来呢，这些事妹妹是不该说话的，可是陛下本来就为此忧心，姐姐怎么不晓得体谅陛下，还在这关头来叨扰陛下呢？ 她一边让宫人放下手中的篮子，一边说道： 太子之事可不仅关乎的是一人性命，好端端的秦国太子就折在这儿了。当日只有太子和秦国太子在，妹妹自然相信太子不会做出这起子丧心病狂的事，那可得拿出证据来呀。若是拿不出证据，如何服众呢？再说了，秦国那头的人看得这样紧，若是陛下听闻了姐姐的话，将太子放了出来，秦国那头晓得了，不知道会掀起多大的波澜。姐姐可不能心中只想着自己和太子，也得为天下苍生想想呀。 徐贤妃说的体贴，却让皇后变了脸色。 住嘴！ 皇后怒道。徐贤妃佯作被吓到，退后一点，委委屈屈地看向文惠帝说道： 陛下，臣妾好心好意地劝导姐姐，姐姐偏不领情，臣妾真是冤死了。 文惠帝一个头两个大，这会儿谁也不想看到 他何尝不晓得徐贤妃这一番话是在挑拨离间，就是为了不让太子好过。可文惠帝也没办法否认，徐贤妃说的话确实是事实。太子一事牵连的已经不是太子了，还有秦国的态度。明琪这回容不得一点差错，此事要是处理不好，将来会给明琪带来怎样的祸患，谁也说不清。思及此，文惠帝一想到太子就觉得烦闷，连带着的对皇后也不耐烦起来。他对皇后和徐贤妃说道： 都下去，朕一个人静静。 皇后好不容易才等着文惠帝似要松口了，不想被徐贤妃这么一来一搅和，前功尽弃，心中犹自不甘心。还没等他说话，徐贤妃却抢先开口道： 陛下既然不愿人打扰，臣妾们就先退下了，烦请陛下千万保重龙体，莫要为此太过伤神。 文惠帝头也不抬地摆了摆手，皇后再如何不愿，也只得同徐贤妃一同退了出去。带出了养心殿，皇后停了下来，看向徐贤妃冷笑道： 哼，本宫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不过你生的儿子永远也没办法取代本宫的儿子。 徐贤妃笑了一笑说道： 姐姐这么说可折煞妹妹了，太子金尊玉贵，妹妹可是一心盼着他好呢，他们兄弟间兄友弟恭，说什么取代不取代的。 他又咯咯一笑，欣赏着皇后似乎有些烦躁的神情说道： 妹妹一直想取代的是姐姐呀。 说罢抚了抚鬓边的一朵珠花，自是妖娆万分地走了，独独剩下皇后一人站在原地，气得咬牙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